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适合在上学的时候来听，但是因为它的名字叫阳光下成长，所以在今天的下班的路上，娱乐装牌在7月23号星期五的傍晚通过电波继续问候下班路上的朋友，傍晚快乐，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是星光熠熠的哈，从中午的正午有星光，感觉一下子把这个星光拉到了晚上来。 对，到晚上的时候星光出现才算是真正的合理，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出现在这儿应该也算是特别的合理哈。 辛苦你来带个班哈。 哎，客气客气。 因为平常很多听友呢在早晚的时候出门可能没有办法听到正午有星光， 是， 所以今天傍晚的时候赶上我们的娱乐装牌的下班路上可以听到二维码组合。 哎，对，哎，这二维码组合还是中午给起的，是不是啊？ 我是戴毅啊。 哎，对，没错。 嗯，所以今天请到王维来代班娱乐做王牌，我们希望可以在下班路上分享到更多的好音乐。 嗯， 因为你在中午的节目当中，其实分享了不少的欧美音乐。 是， 嗯， 而且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的音乐的节奏跟律动可能会稍微再快一点点 啊，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在中午是一天的气温的一个小小的高峰。 嗯， 我们可能跟各位的出行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但是赶上这样的一个气温的高峰，我们也希望迎合大家这种心率上的一些变化跟节奏，所以经常会带来稍微快节奏一点点的。所以今天在晚上下班路上的时候，我们稍微来这么一点正午风情，好不好？ 好，没问题。 稍微快一点，在周五的时候送给各位迎接周末的一首歌。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It's Friday then, it's Saturday, Sunday.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17:06，娱乐最王牌正在周五直播当中，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刚才一首歌里面唱到 Friday, Saturday, Sunday, what?我就觉得好像又一下子过完了3天的时间，到了星期一。 提前先给你数上了是吧？ 哎，不行不行，还是要想的是我们的工作模式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接下来要开启的是假日的模式。 没错哈，这样的一个周末，不知道各位有着怎样的一个安排，尤其是在今天的时候，我觉得会给人一种小小的幻觉，这个周末会显得尤为的美好，因为今天的天气也是我们好久没有见到过的蓝天白云跟阳光。 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场选了一首《阳光下成长》，来自金海心。然后我们在中午的时候也提到说，北方人可能一周的时间如果面对阴雨天的时候，多少会觉得有一点点情绪上也提不起来。 是的，自己感觉到从内心开始有一点点小发霉，长点小蘑菇。 对，必须要赶紧晒晒太阳了。所以昨天他们聊的是怎么样能够找到自己心中的小太阳，所以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哈，听听这样有阳光的歌，同时也迎接一下美好的周末。而且确实今天晚上有大事件，有很多人会去关注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们稍后来说。 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1、2、3，走。 带一部相机和一个背包，我想就这样出去走走，我随时都想逃离这月昼，我开悟重获新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手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变奏，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了。带一部相机和一个背包，我想就这样出去走走，我随时都想逃离这宇宙，我开悟重获新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手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变奏，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不管了。 慢歌一首，哎呀哎呀呀，每一步心里默数，哎呀哎呀呀，享受生活的变奏，巴拉巴拉舞，哦哦哦，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啦，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对，接下来可以有三天假期的时间的朋友们，我们要在微信平台上面祝福一下他哈。但是今天下班路上还是要好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歌。刚才我问了王维说，对我们娱乐最王牌最感兴趣的一个单元是什么？他告诉我说，就是新歌测评。 没错，因为可能在中午的时候，中午有星光接触的新歌也是比较多。我们差不多每个半个小时都会送上一首新歌。 对， 而每一次其实在听新歌的时候，都有一种盲盒拆盒或者这种新到的产品拆箱的感觉，就总会给人带来新鲜感。 对对对， 所以赶上周五的时候，基本上是新歌在发行的一个小高峰。 嗯， 所以能够在节目当中就今天拆个盲盒也是挺快乐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个盲盒对你来说是最对口味的，因为它是一首英文歌。 没错， 来自于我们很熟悉的卡妹，就叫她 Camila Cabello， 给她起了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卡妹， 直接翻译嘛，是不是？然后后边这么多字母，这么多音节，我们干脆把它省掉哈。 嗯嗯， 对，也非常亲切的一个称呼了。 是，他今天全新推出了一首拉丁单曲，叫 Don't Go Yet。 嗯嗯，对，这个小卡妹最近其实在这张专辑因为今天除了发布了新的单曲，也公布了新的专辑的名字，叫 Familia。 Familia， 对，读是这么读，但是真正翻译过来应该是家庭的意思。 嗯， 因为拉丁专辑嘛，所以在里面他可能也会用到自己的这个本源的更多，比如西班牙语这些元素在里面。 嗯， 所以专辑的名字我们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嗯， 也代表着小卡妹可能最近有一个全新的音乐风格上，包括在语言运用上的一个转变。前一段时间其实就他的自己的职业生涯来说，有一点点的小没落，因为更多的时间没有出现在大家公众的面前，也是因为自己去拍了一个电影，同样也会在今年到来，就是《灰姑娘》，而且她是在里面最主要角色，灰姑娘的主演，好像在九月份会上线吧？哈， 哎，好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卡妹的新电影。所以来听听这首歌《Don't Go Yet》，这首歌融合了古巴和墨西哥的音乐元素，火热和动感燃情来一并释放，真的很适合下班去撒花的节奏。 Sat in the room with platinum and gold eyes, dancing catch your eye, you'd be mesmerized, oh. Find the corner there, your hands in my hair, finally we're here, so why? Saying you got a flight, need an early night, no. Don't go yet. Oh yeah, don't go yet. Don't go. 秒钟记住的一首歌 Don't Go Yet， 嗯， 很适合，就非常非常适合在周五的时候来听，而且让我一秒钟觉得说，哎，如果把它替换掉前一段时间已经结束的欧洲杯的 We Are The People 那首宣传曲，哎，好像更适合。 我也觉得这首歌一想起来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些类似于在这个拉丁地区举办的赛事作为铺垫，所以这首歌再想起，我第一反应就是跟足球相关，那可能是巴西世界杯， 对， 有可能是里约奥运会， 对 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就是一下想到了 Shakira 那首 Waka Waka， 就是 对 拉丁风情的这种音乐，让人会有一种身体的律动，不自觉的就开始跟着摇摆起来。 而且小卡妹这一次他的新歌曲也代表着他背后的一个新专辑，基本上定性就是拉丁歌曲，他甚至连流行可能这样的一个大门类都不能够用这样的词来去概括他了。其实他作为自己一直彰显说他的身份就是带着这种就是拉美裔的这个身份，在过去的歌曲里面都会体现一点点的拉丁风情，但是像这样原汁原味从头到尾彻彻底底的拉丁歌曲之前还没有出现过， 所以这也是第一次， 对，可能要有一个全新的改变，所以未来再有一些新单曲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观察。而且这次能明显感觉到说他的声音上的处理，就是一个歌手他声线也会有变化， 我感觉到了他其实以前偏甜美范儿， 没错， 这一次小烟嗓已经敢很释放出来，并且有些哑音，你会觉得这个女孩很有个性。 没错，就是成熟加野性，可能是现在要给她打上的一个标签。而且在这首歌也是同步发行了 MV 当中，你能够看到在里面的风格也在追寻着一种南美的复古的风情，在里面没有了之前她的一些搞笑跟搞怪，更多的是一种沉稳在其中。 没错，好，关于这首新歌测评呢，我们先推荐到这里。不管是周末听，或者说日常的工作日的下班路上，如果喜欢 Camila Cabello 这样一种风格的朋友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17:1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今天要欢迎王维来代班，所以二维码组合正式上线。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刚刚提到过的 Big Day， 就是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幕的日子。 对，然后今天其实我们准备的一些音乐也是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有关系。 是 在中午的时候其实也已经提到过了，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就要正式的开启了哈。 开幕式的时间正好是在7点钟，也就是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 对， 大家就可以直接去看开幕仪式了。 是的。 那刚才我们听到了 Camila Cabello 那首很浓郁的拉丁风情的歌，叫做 Don't Go Yet， 让人好像回到了2016年的里约。 没错。 因为2016年的盛夏呢，在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体育场，东京8分钟的闭幕式上也是压轴上演，让大家看到了就是日本非常擅长的这样一种动漫形象。 哎， 来预告哈，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会有很多有趣的动漫角色也会出现在这一次的奥运会当中。虽然说延迟了一年，我们在5年之后看到了2020东京奥运会，但是我相信圣火点燃的一刻应该还是会很让很多很多热爱运动赛事的人非常激动的。 是的，这个点燃圣火其实每年都是特别让人值得期待，是充满了猜想跟幻想的一个环节。 我们在上节目前的时候就说，还记不记得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谁点燃了奥运的圣火，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当时王维是立刻就说李宁啊。 对，当时是举着奥运圣火，但是它是侧面，在这个侧立面上，鸟巢的这个内环里面跑了一圈把圣火点燃的， 就是， 当时还是挺震撼的。 其实是空中有一个假装在跑的状态。 对对对， 其实那个动作我们平常可以试想一下是非常费劲儿的。 没错，吊威亚的时候其实浑身的肌肉会运用的特别的紧绷，因为这超乎了我们肌肉正常设计该去处理这种垂直的这个地心引力的一个节奏哈。 没错， 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当时看了整个的一个开幕式的叫彩排，所以现在再想起来的时候依旧那个画面非常的震撼哈。然后这一次的东京的这个奥运会他们的开幕式的 圣火点燃呢，可能会跟以往不太一样，往往都是在同一个体育场内，而这一次他们设定的这一个点燃的地点可能是远离开幕式体育场的，而是位于东京江东区临海处的一个梦之大桥上。具体点燃的这一次的人选目前都是没有确定的消息，而日媒的推测呢是用比较知名的前运动员，而且女性的可能性比较高。 对，这个我们就让大家帮我们去搜罗一下吧，还得是退役的，然后呢是女性，同时知名度非常高，而且主火炬台的设计呢据说是富士山的形状，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看看今天晚上的奥运圣火点燃的一刻是谁由谁来点燃的。那东京奥运会呢，赛期是从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历时17天。那这一次的奥运会是加入了滑板、冲浪、空手道等5个新的项目，所以总共有33个大项，最终将会产生339枚金牌。 哇！然后呢，这一次出征的中国代表团当然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惦念跟祝福啊。 对，最关注的。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运动员一共会有431人，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的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了。其中参加过奥运会的有138人，然后运动员的平均年龄在25.4岁，年龄最小的是跳水运动员全红婵，年仅14岁哦。然后年龄最大的是马术队的李振强，52岁。那运动员们是由曹原、赵帅、朱婷、钟天使、马龙、陈龙等24位奥运冠军来领衔，在很多项目上都很有冲击金牌的实力。 是的，今天的歌手周深和孙楠也是特别合作了一首《中国加油歌》，来给中国的运动健儿们加油。虽然歌很短哈，只有1分多钟，但是我们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一同为我们的中国健儿鼓气加油。 14亿的理想，我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被说服另一个自我，在这比尔以上的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候鸟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 是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我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星期五的娱乐座王牌。那北京乐广播特别策划的朝思暮想听奥运的活动呢，也是来为奥运健儿来加油，所以王牌 band 思萌带来的第一期特别观察，我们将会放到半点之后的时段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看看这一期他我们制作了一个什么样的有趣的话题。好吧，待会儿见。 轻轻地牵着你的手，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你不小心出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期待和你相见，觉得我羞涩躲在你后面，幻想发生童话的浪漫情节。你的快乐，你的烦恼，所有一切我想知道，向你发出爱的讯号，我的小心思全都能聊，

文艺最前排。 娱乐总排在星期五的傍晚继续回到 FM 九七四，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来代班的王伟。 差点我会说我是来代班的。好，先听歌。风吹一下，在仲夏时节当中啊，在雨天过后，我们觉得这样的难得的晴天给很多人觉得星期五又多了一种开心的理由。 是的， 就是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周末别下雨，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轻松的周末时光。因为我印象当中前两个周末都在下雨。 是的，然后但是好像据天气预报来说，未来几天还是很有可能会出现降雨、 雷阵雨。 没错哈，所以各位还是提前，我觉得心里抱着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心情，一定是所有人都逃不掉的哈。因为过去的一段时间有点缺少阳光，但是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天就算有雨的话，有今天这样一个稍微给我们补充能量，好像我们心中的小太阳还能再撑一段时间哈。 是啊，音乐不仅可以带来阳光的感受，还可以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们上半时段提到了说北京乐广播特别策划了朝思暮想听奥运，我们就来听听第一期的节目，来自于思萌。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嗨，我是思萌，今天晚上就是2020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的啊。那么在这次的奥运会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精彩看点，在近期会有我们王牌 band 在节目当中来依次为你解读。我们常说啊，眼见为实，每个人都是视觉动物，对吧？那么在这一次的视觉设计方面啊，东京奥运会所设计的动态奥运图标在前期的宣传当中就已经治愈了我身边好多好多强迫症的朋友，他们给我的反馈啊就四个字，极度舒适。首先呢，咱们先回到1964年，在那一年呢，11位设计师所制作的静态奥运图标直接打破了所有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让全世界的朋友对于奥运项目是一目了然。而且这样的经典的奥运符号设计啊，也延续到了这次的2020东京奥运会，由日本设计师广村正章来重新设计了一下静态图标，另外一位设计师井口浩太呢，负责让这些图标动起来。这也让东京成为了首次引入动态图标的奥运城市啊。50个图标是分别以碎片化的形式从白色背景当中出现，那么在完成了运动的动作之后呢，又以碎片化的形式消失，整个过程大概6秒钟，给我们留下的是意犹未尽的享受。也正是这样的一位善于将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结合起来的设计师，让我们对于动态奥运有了新的理解。 OK， 现在关注974 Z 王牌，直接回复动态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段让你极度舒适的视频了。当然了，日本的创意和设计其实不仅局限于图形和文字啊，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所发展起来的 City Pop 曲风也一直是延续至今的。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 Friday Night Plans 带来的 Plastic Love， 祝你开心。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谢谢我们没有去往日本东京，但是也算是我们的前方特派员的思萌给我们制作了这一期很精彩的朝思暮想听奥运。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呢，我们将会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为听友们呈现有关于东京奥运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所以刚才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板块里面听到的这个动态图标的设计，大家看完之后一定会觉得设计感很有趣，把这些碎片化的这种图标，然后通过它的一种科学的一个连贯，然后呈现 现出这33个运动项目的样子，一目了然，叫你感受到奥运会当中都哪些运动项目。 没错，因为奥运会里面它的项目会比较多，而我们也不可能说真的在工作日甚至在休息的时候全天把每一个项目都关注到，而每一个项目它其实在运动起来，就算我们不懂规则，它都是有人在运动时候的一种体态的美感的。然后这一次刚才也是思萌提到了以后，又把它翻出来仔细的看了看，然后所有的这些动态真的会让你感受到说这种在所有的设计当中它都抓到了每一项运动的一个精髓跟精华， 就是它最精华那些动作，让你一秒钟知道，哦，这个可能是射箭， 对， 这个是游泳，这个是马术。 它特别像一个预告片，或者像一首歌里面副歌部分的精华的剪辑，就想让你去一窥全貌。所以看了这些动态之后，会让人想去看一看真正运动起来的一个状态哈。 所以刚才听到我们关于介绍东京奥运会的相关内容，那也不是白说的， 哎， 因为我笑场了，这个哎，好的，那就来到我们的音乐藏宝图的环节了。 来来来 啊，音乐藏宝图呢也是跟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有关的。今天晚上7点钟，开幕式正式的举行。那在第一时段，我们提到今年东京奥运会一共有33个大项，那会产生多少枚金牌呢？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音乐藏宝图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的话啊，就把我们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974醉王牌，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寻宝之旅。 本期节目的奖品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好了，下班路上朋友开始答题吧。Return into innocence， 哎，是我念错了吗 ？Return to innocence， 啊、innocence， innocence， yes。 闭着眼睛没有看歌名哈，哎，就是想到说，当年其实在这首歌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宣传曲诞生之后，很多人是用在了不同的领域当中。 对， 像有的时候 T 台走秀会选择这首很神秘的 Enigma 的歌，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录影带或者一些纪录片当中需要这个部分出现的时候，也会采用这个采样。 对，返璞归真，它真正翻译过来，所以在很多那种当回归人与自然的最直接的接触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到这首歌作为一个场景的映衬。我记得在很多的电影里面，甚至一些大自然的纪录片，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来回荡。当然，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听到最多的，当然是这样像山歌一样的演唱，或者说是一种呼号。那这个声音也是来自于中国台湾那边阿美族的一位叫做郭英男的歌手，然后最返璞归真的一种演唱。 老人饮酒歌， 对， 采样了他们的部分。 嗯， 好，我们刚刚第一道问题呢， 呢，也是在音乐藏宝图问到的是，今天晚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即将举行，将会有33个大项，在这一次运动会当中会诞生多少枚金牌，是我们第一道的问题。如果知道的话，请回复正确的数字到974最王牌，然后稍后开启我们的音乐藏宝图。 歌华有线魔方少儿为歌华有线高清交互平台一级应用，该栏目专注服务于3到14岁少年儿童家庭用户，栏目以少儿动漫为基础，益智才艺成长类少儿节目为亮点，一站尽享全球顶级少儿动画，包括头部流量 IP 小猪佩奇、迪士尼等热门少儿内容，给少年儿童一个正向价值观的瑰丽童年，让电视更有温度。包年会员价格238元，包月价格30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的，第一题答案呢，很多人都答对了，是339枚，所以第二题呢也会马上蹦出来。要分享的是歌手孙盈盈推出的全新的单曲。 嗯，昨天歌手孙盈盈呢推出的全新单曲叫做再会哈，这也是孙盈盈全新专辑的重逢曲，宣告着孙盈盈2021年全新专辑很快就要跟歌迷来见面了。然后呢，这也是他跟这个著名音乐人荒井十一担任制作人的再一次的合作了。而我们现在要抛出的问题就是，孙盈盈早在出道之初，一首惊为天人的原创歌曲让大家见识到了他极具标志性的唱腔还有杰出的创作才华。那请问孙盈盈的成名曲叫什么名字来着？ 放心，我们要听到的不会是孙盈盈的成名曲， 对， 只会是他这首全新单曲叫再会。所以如果你知道那首歌的名字，两个字的歌名，也请继续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请的那个春风温暖的傍晚，你攥着我的手，奔跑在夕阳下，多么漂亮的吻和阳光，和你临行时挥手，在夕阳下相拥，真的美好。这份情谊永存于你心，我们来日再见，珍重珍重，千言万语只留一句，如草原无际，如青山高，永远都拥有温暖的 这是来自于苏运莹的全新单曲，叫做《再会》。而今天晚上呢，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日本的实力歌手米西亚也将会参与开幕式的现场的表演。米西亚呢，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歌手，也是红白歌会的常客。去年的时候呢，实力超强的米西亚参加了《歌手当打之年》这个节目，也是在我国打响了他的名号。 但是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一度也是改为云竞演。超强的唱功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下面就请问，以下的两位歌手当中，哪一位与米西亚是歌手当打之年的同届选手？这两位当中挑选一位哈，徐佳莹还是汪峰？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米西亚在歌手节目当中演唱过的《向着明天》，虽然当时是云录制，而且在演出的现场点燃了10000支蜡烛，为当时的疫情严峻的中国加油。那现在呢，日本也是受到了疫情的困扰，但是奥运会要顶着疫情的压力如常的举行，也是展现了人类面对困境勇往直前的精神。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相信我们可以用拼搏的精神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 優しい優しい夢だけがどうかいつもあなたのもとへ訪れますように明日へ明日へ明日へと歌おう言葉にならなくても歌い続けよう 下向着明天，所以我们的音乐藏宝图三道题目都已经抛出去了，等候大家的回复。然后我们同时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位幸运的朋友来通过认识你真好的环节跟他连线。所以稍后六点档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再回来啦。 First things first, I'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I'm fired up and tired of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What you think that I can be? I'm the one at the sail. I'm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 I was broken from a young age, taking my soak into the masses, writing my poems for the few that look at me, took to me, shook at me, feeling me, singing from heartache, from the pain, taking my message from the veins, speaking my lesson from the brain, seeing the beauty through the.Came from

美好多么来之不易，经过了这一切只想说爱你 baby。 我们躺在无法跟绿草地上紧紧拥抱，感受着世界 时光好的一天。我想今天呢，很多人都在下班的路上想要着急哈、啊，快点回到家，然后七点钟之前的时候在家里面坐好坐定，准备去看今天晚上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其实这个时差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友好， 很友好，对 对吧？你像不像看欧洲杯的时候，我们要最早的一场很可能是晚上九点， 对， 稍微正式一点的比赛都在十二点和凌晨三点。 进入到最后的这种决赛圈最精彩的时候，它全部都给你定在三点，而且还放在周中，哎，特别的友善哈。 是，而且我们在开始直播之前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个特别有鼓励的一个氛围感的一个视频， 是， 也是看到了联想跟这个郎指导拍了一个短片，不光是郎指导，还有女排队员们。是吧，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一次的奥运赛场当中有好的发挥，同时也鼓励了各行各业的人们，就到你们该上场的时间了，都要积极的努力的去在自己的岗位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没错，平时我们老说这些运动员其实他们在赢得奖牌一路的艰辛会怎么样影响我们鼓励我们、而这一次他用更直白的一些 画面跟镜头语言交代了我们。 是， 现场郎指导在给队员训话的时候，好像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有着不同的身份，都要按照他所说的自己站起来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 就他说 有一种上场的状态， 对，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主力，不要想说别人是主力，你就是主力、你该站到你该站的位置上，不管你是公务员，不管你是某一个行业当中的，不管你是消防员还是任何一个岗位当中，你都要努力的找到自己的位置，该你上场了。 哎，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坐在直播间准备好了。 对，我们这位认识你真好的环节当中，我们连线听友也该你上场了。你好。 你好你好。 嘿、hey, 你好，怎么称呼？ 我姓李，叫我江心。 我们信号稍微有点不太好，能慢一点说？你叫你， 你就叫我江心就好。 江心， 江心， 啊、 哦，你好，你好，江心。 哎， 感觉是位歌手的名字， 对，特别有意境， 对，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啊。好，江心，特别高兴能够在今天周五的下班路上，通过娱乐最王牌的认识你真好的环节跟你连线，所以我相信你对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板块，哎呀，参与音乐互动的这个内容是比较了解了，对不对？ 每天都听、 好，谢谢你， 每天下班都听。 好，我们第三题还没有公布答案，就是问到的是在这个今天晚上将会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去放声歌唱的米西亚，他曾经在歌手当打之年当中和哪一位歌手是同届的选手，你的答案是 许佳莹。 恭喜你回答正确，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答题咯。 好， 来，第一题，我在蔚蓝色的什么海？这是李玟的一首歌。 哎 ，A. 什刹海 ，B. 爱琴海。 请选择。 爱琴海。 爱琴海是吗？不改了。 不改了。 李玟唱什刹海也挺棒的。 蔚蓝色的爱情海回来。哦，恭喜回答正确。 好， 谢谢。好，第二道题是你垫着的脚亲吻我的什么 ？A 影子 ，B 脖子，请选择。 第一个是什么 ？A 影子 ，B 影子 ，B 影子， 影子是吗？我们来听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 你踮着的脚亲吻我的影子。 恭喜回答正确。 哇，他这个很简单，我觉得两道题他都是快速的就选择答对了。 没错哈。 那还有第三道题啊，你要不要继续来尝试一下？ 好的。 好，来。 第三题，有快乐有悲伤，他们都在这什么上过 ？A. 车上 ，B. 路上。 路上。 路上吗？ 嗯，路上。 好的，那我们来听一下。在车上过，不过没关系啊，因为你前面已经答对了啊，已经答对了，所以已经成功拿走了我们的奖品。我们的奖品就是由 本节目奖品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嗯，恭喜你拿走我们的娃哈哈。 谢谢。 然后认识你真好的环节，今天特别开心能够在周五连线到你，因为第一个电话我们选择的一个号码，它是一个外地号码，我们没有办法在直播当中接通，所以真的这个只能说是有缘有份哈，我们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连线到你。不知道你想在这个环节当中对谁说认识你真好，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表达？ 对我的同事们吧。 好，那这样 正在工作的这些同事们。 好的，看看这三首歌曲，你将会选哪一首送给你同事们？李玟的《爱琴海》，魏如萱和许光汉的《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以及傅函的《自行车歌王》，看看有没有你想听的。 第二首吧。 第二首是吧？好，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 你到底是高不高兴认识他们？ 因为这个名字比较绕，我觉得 比较有趣哈， 可以练练嘴。 好，来听听你跟你同事们想说点什么。 因为来到这个工作以后真的很开心，大家之间啊都互相的包容，互相的理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工作上我真的比较感谢大家，然后大家在任何事情上都很支持我。认识他们真的很高兴。 好的。那有没有就是其中几个同事的名字是你特别想喊出他们的名字，也希望他们在下班路上正好知道你拿走了我们的娃哈哈，同时还把一份祝福送给了他们？ 有两个特别特别支持我的同事。 好， 一个呢叫王雨桐大哥，还有一个我的老搭档恩翔。 好，老大哥，还有搭档，对， 记得吧？ 对，还有还有一个我的小搭档赵继谦， 感觉他是我们同行啊。 对，你要再多问的话，我们没准一会儿就开始报罐口了。 好，谢谢江心， 希望他们也能听到。 好，谢谢江心，这首歌也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以及更多的974听友们能够喜欢。魏如萱、许光汉，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周五快乐，拜拜， 拜拜。 你刀光一样把我穿透，你踮着的脚亲吻我的影子。 面上和面下有什么关系？让心跳像雨花在领走所有记忆。

来自于 Years and Years Shine。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18:19娱乐最王牌，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来代班的王维。 我们刚才关了话筒也在说哟，忘了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看看大家在今天不仅要看到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接下来的十几天的一个赛程当中，看看大家对于哪些运动项目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说不一定会坐在电视机前时刻守候着比赛进程，但最起码说可能遇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运动赛事的时候一定会去看一看，尤其是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出场的时候是必定会锁定这个比赛项目的。 平时可能我们在看到一些比赛的时候，像是一些比如说足球的联赛，或者说是网球的一些大满贯的赛事，这些熟悉的运动员呢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一个生活当中，但是在奥运赛场上在看到他们的时候，很多都是一种比较奇妙的感觉，因为4年一次，而且也是代表国家队来出征的话，他们的表现可能会跟平时有一点不太一样。 你刚提到了像网球，说网球赛事可能各大满贯啊，那个说白了就是它含金量会更高一些。 是的， 奥运会的网球可能相对来说关注度没有那么高，没有其他的一些田径项目啊，或者一些游泳项目啊， 对， 一些金牌或者一些奖牌的这个含金量更高的项目更吸引大家。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德约科维奇真的是占了挺大的便宜， 是 因为看到新闻也提到说费德勒和纳达尔都不参加了，所以在这一次的奥运会当中可能有没有可能是德约科维奇独领风骚。 没错，除了这个以外呢，在足球方面其实也是因为这一次他两个赛事挨得太紧了，一个是欧洲杯， 对， 然后在上面有很多球队都是因为不太大的一些这些比分差距，然后甚至是都拖到加时赛，然后以及到了可能点球大战，这个饮恨去离开了这样的一个赛事，没有能够夺冠。而现在这些国家队又要国奥队了，又要在奥运会上来进行一个相遇，而且也有一些年轻的小将在参加完欧洲杯之后又是再一次来到了这一次奥运会的赛场，同样值得期待，来看一看青春风暴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影响，会不会产生新的冠军哈。 好， Let's check it out。 但是我们要先看看聊天室里面大家怎么说的。对于感兴趣的奥运项目呢，看到世界那么大，我只喜欢你说必须是乒乓球啊，肯定会关注一下乒乓球的比赛。 对，每到奥运会的时候，其实大家最喜欢看到的还是我们去赢得奖牌，而乒乓球来说绝对是我们的强项哈。还有朋友提到说你笑起来真好看，说跳水啊，还有其他的朋友说跳水真的是美的享受，露露还是露露的留言哈。 爱德华是以前喜欢游泳，为此还去了就是自然的河流当中学会了游泳，现在中国的长项可以拿奖牌的都会喜欢看，也是在远程给我们的中国健儿去加油。 还有小沈白也说男子网球单打呀，不知道这一次单打你到底想看到最终谁会赢得一个冠军哈。 本届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呢将会在当地时间7月24号的10:45，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0:45进行的女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诞生。而中国代表团呢有两位运动员杨倩、王璐瑶将会在这个项目向首金发起冲击，所以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如果明天上午不出门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气步枪的决赛比赛。 如果想远走，就请你一定要远走，因为那样你才能感到自由。如果自由就是你想走就走，我想告诉你的有些事你还没有看透。有人说如果爱就长久忍耐，你和我彼此存在并非为自由而想留，也不一定要说出口，因为这样一切似乎还依旧。如果依旧一切你还能忍受，我 想告诉你的，有些事你不必太追究。有人说，因为爱才能去忍耐，你和我为彼此存在，有人爱才有未来。所有高深的道理都讲给别人听，就像当如果想走，就请你一定要远走，因为那样你才能感到自由。如果自由就是你想走就走。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谢谢北京银行赞助播出本节目时段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边听歌，同时来聊的话题呢，就是在东京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赛程当中，大家会想关注哪一项运动的比赛？ 大家其实看起来关注的各种赛事有不少重叠哈，很多当然都是这个中国特别擅长的一些项目，对。但是每个人的关注来说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理由。猫星记说，对于一个怕水的人来说，喜欢看游泳跟跳水比赛是什么情况？这个就叫恨铁不成钢，是不是？ 对 自己不会的话，就是别人可能要代替一下哈。然后还有朋友说喜欢看跳水、乒乓球，又好看又能拿金牌。 有没有人关心一下这个体操女团的比赛的？因为在25号的时候，女团的体操比赛将会迎来一个团体赛。所以这一天的时候呢，年轻的运动员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一次征战奥运的中国体操女队呢，是一支年轻的队伍，21岁。有一个女孩叫范逸林，在这里边算是老将了，而年轻的可能10来岁，所以她在25号的比赛当中需要把自己调整到最好的状态。这两天他们都在进行一些相关的训练，比方说有平衡木的训练，有这个鞍马的训练，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比赛到来之前的时候准备好最佳的比赛状态。 好，这边我们继续还看到有其他朋友的留言，在这一次可以期待的项目当中呢，还有排球，对，这是所有人的一个期待哈。山外有山还喜欢射击，这个都是我们即将要在比赛当中看到中国队有很好发挥的地方了。 好，更多留言可以关注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待会儿回来。 2021广播之声青少年艺术节开幕了 ，Get ready for it！ 7月24日至28日，爱艺术的我们欢乐相聚，张开音乐与梦想的风帆，启航欢乐与成功的旅程。详情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北京广播之声官方公众号。7月28日19:30，收听收看《大师与少年》。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节闭幕式直播，请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广播之声，不当你的世界 Get ready for it， 只做你的肩膀。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我为你自豪。 咋了老张，没精打采的？ 家里装修跑市场，小孩放假带他玩太累。

忍不住会让人继续抖腿的一首歌 Cue for me 在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周五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来代班的王维。 我们刚刚已经在问了大家哈，今天晚上不光是要看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同时接下来的一段比赛当中关注哪些比赛，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平台974最王牌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继续来互动和留言。同时呢，刚才也看到了说，其实大家都对于中国的一些传统能够夺金的项目比较关注一些。我看到的是，原本我们一直在被新闻推送，然后告诉给我们，我们虽然说是431位运动员去参加这次奥运会，我们是第111位登场，但是在今天的时候其实这个数字有了一些变化。 是的，我们现在已经提前到第108， 对，108位登场。所以大家可能会在那个时间段哈，也别说哎，我正好在107、108的时候我先去洗手间走一趟， 没错， 回来之后发现已经走完了。 对，这一次他们在进行一个排序的时候呢，也跟这个传统上面我们这个认识不太一样。这次他用了这个50音图，日文当中什么啊一位哦啊这样的一个顺序来进行一个排序之后，会产生一点小小的变化哈。对，然后这其实整个的过程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就基本上我看到第70-80的时候，然后整个人就开始有一点犯困了，就开始有一点跑神了。 对，您看那个数就是顺序比较靠后，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的朋友也会说属于那种前面先看一看。先休息一会儿， 是 啊，然后等到差不多50、60、60、70的时候， 对，没错， 再调回来看一下， 提前先掐个表。哎，你看每一组出来的时候，大概有多长时间？ 估计有那个时间的， 计算一算， 估计有那个时间的话，也都已经看到差不多了。 哎，越算越乱，但是越算越清醒，你知道吗？啊， 好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个演出，也是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近期的演出动态消息。民歌产生于民间，是各时期人民生活的真实的写照，也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很多民歌呢，在流传当中不断地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经过了作曲家改编创作，成为合唱的版本。而歌词呢，大多生动传神，曲调呢，也是非常的完美动听。并且是由多声部合唱赋予了崭新的意蕴。 国家大剧院2021八月合唱节这一次邀请了北京爱乐合唱团、171中学金帆合唱团、内蒙古少年合唱团、华中师范大学天空合唱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演绎各族民歌。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来进行查询。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毛不易近期的一首新作，很抒情，叫做《如梦所期》。 一路一行脚印，穿越过泥泞，挥汗如雨的身影，为明天而奋力，信仰坚定，播种在心里。这一刻我无所畏惧，我们此行奔驰千里，阳光追逐着背影，这一路艰辛竭力，向未来紧握在手里，正当我们怒马鲜衣，做最勇敢的决定，像烈火在心里点燃我们不悔的青春。Oh, 号召我们拼尽全力，只让我们偏偏败意，有罪可加的勇气。风里来雨里去，美好未来会如梦所期。 来自于毛不易的《如梦所期》，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在感慨说，其实这一次的奥运会呢，是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年。 嗯， 那运动员其实他们的运动生涯黄金的时间段真的就那么十年？ 是的， 八年。 十年，然后不同的项目可能会更短 一些。 一些 你看这一次好像年纪最大的是来自于马术的一个运动员，52岁，然后年龄最小的来自于游泳队，14岁。 嗯， 所以不同的年龄段的一些运动员们在这样的一次比赛当中都渴望有好的成绩。 是的， 嗯，让自己的备战别荒废了。 没错，毕竟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可能对于一个世界上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赛事的一个期待训练，4年的时间，5年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每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一个梦，都会对自己怀揣同样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在最终的比赛上取得好的成绩哈。实现的时候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如梦所期，去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奖牌哈。 嗯，是这样子的。其实昨天呢有一些新闻发布的比较临近的一期奖牌预测榜当中，前三甲，哎，还是美国、中国、日本会有这个夺金的这个数量哈，比较占优一些， 没错， 可能是被预测的前三名。而中国代表团呢，是在跳水、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这些项目上依然有着不小的统治力，体操、射击等项目也有望是在里约奥运会之后重拾辉煌。所以这一次我们真的要给离我们比较近的哈，这一次奥运会的健儿们，因为时差上来说比较不太 对， 困扰我们，对不对？ 到了那边以后，可能需要真正身体上去适应跟调整的时间也是比较短哈。 对， 嗯嗯，对，希望他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这基本上来说，就是过去这些年，大家也都是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赛事，因为这边也看到了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就是说在这一次的奥运会上，你最关注的那些有兴趣的奥运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祖国的强项哈。 嗯，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说，我就喜欢那种在现场能够看到国旗、听到国歌的项目， 嗯， 那你要求的也都是挺高的。 对，这个用户1246关心的还稍微来说小众一点，他关注的是皮划艇。嗯， 皮划艇， 对，皮划艇和射击。 对， 我不知道这两个项目会分别是在哪一天啊？ 哎， 大家可以看看， 对，具体的安排。 对对对，时光雕刻关注排球、乒乓球、体操、跳水、游泳、足球。 嗯， 啊， 这些可能都是发生在一些不同的运动场景。 嗯， 我们也看到朋友可能对于某一片运动场地情有独钟的，好比说 Y 这边说喜欢看100米、110米栏。然后标枪、铁饼、链球、4×100米接力，所以这属于说田径挂的哈，基本上全都是在田径场上。 哎，你知道田径这个项目会产生多少枚金牌吗？ 多少枚啊？ 48枚金牌， 哇， 是比较多的，是排在了首位，应该最多的。 确实是整个场地它的功能性是比较强的。 嗯，是这样子的。 嗯， 好，排在第二位呢是游泳，共会产生35枚金牌，而首金也将会是在后天，也就是7月25号的时候诞生。我国的队员张雨霏在女子蝶泳的项目上有望是为中国代表团去摘金，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和关注一下。 嗯，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自己喜欢拳击，哎，还有朋友喜欢游泳，还有篮球等等的。而且我这边还看到说，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相信有一些朋友也是到现场看到过这些奥运赛事，奥运健儿们在这个这个运动场上来进行拼搏的一个画面，都可能因为不同的你所看到的项目来吸引你后续的一直关注。 对， 好比说这边就有朋友提到了羞羞一羞一羞羞，说08这个名字起的哈，幸好也就是正午有星光他出现过， 就为难我们的，跟你讲， 没错，有没有绕口令这样的一个项目。说08年奥运会的时候在工体看了男足半决赛，阿根廷、巴西，那会儿有梅西，有罗纳尔迪尼奥，又看了男子100米的决赛，简直完美。相信在这一次也会共同来关注刚才提到的这些赛事哈。 好，继续来听歌，同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一首这样的一首近期的哈，算是角色主题曲，来自于热门的游戏《王者荣耀》，也是属于我们打破次元壁的环节当中来分享的一首新歌。这是一首崭新出炉的游戏曲目，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哎，就是王维，你玩这个《王者荣耀》吗？ 说实话，我玩很多游戏。 就没玩这个、 绝对是个游戏玩家，就这个没玩过。 就今天请你请对了。 哎，你玩过吗？ 我看别人玩。 我也是。行，哎， 玩游戏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经常用什么样的角色，待会儿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听听 FM 聊天室来分享一下。前不久的时候，王者荣耀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英雄角色形象，而且是一位巾帼英雄，叫做云鹰。他的武器呢是一把就是趁手又很强大的叫做铝火枪。 哎， 在给敌人造成连续攻击同时还能给自己回血，这个厉害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玩没玩过王者荣耀的其他的这些游戏当中都会有这种角色，或者说哪怕有这种技能。这基本上也是很多喜欢去这种冲在前面去进行担任攻击角色、攻击箭头角色的玩家特别喜欢选的一种人物哈，跟技能了啊。 所以你看还是巾帼英雄，所以用音乐来展现他个性的话，用国风加说唱的风格可能是最合适不过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一位说唱歌手，他的名字叫于真，为这个角色云鹰演唱的人物主题曲叫做盖世云鹰。那看过说唱新时代的朋友可能对于真是有印象的。这首歌曲融合了电音啊、民乐、说唱等元素，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国风说唱。 哎，编曲方面呢也是特别选用了琵琶这种乐器与电子音乐融合，表现了云鹰潇洒勇敢古灵精怪的形象。 谁和谁还是谁说我放肆，那我你就没事听怪，一言不合就打枪的拳头滋味，凡人间的出发从此天地无罪，趁你下雪输败过得问心无愧，家族一次没什么人像我没心没肺。 怎么看姑娘没光没名，长兵内藏乾坤胜过辽远，包容世间好与坏看我啊哒哒哒啊哒哒哒哒，江湖纷争春雨冬，打遍天下无敌来去匆匆，唯快不破就是我，看我啊哒哒哒啊哒哒哒，什么心 I'm sorry. 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阳光打进我窗，慵懒被照得暖洋洋，角落的琴盒几层时光，琴弦掠过震动着向往。我看过夕阳也看过海洋，远处的月光映衬着你的模样，当海风吹过温柔又清澈，你是最干净的颜色。夏天的秋千还在悠悠荡着，蝶纸飞机沿天际划过，远处的琴声伴随着日落。我笑着说，你回头就能看到我。 聊天室里面大家的留言，继续在讨论的是感兴趣的奥运项目。 嗯， 你刚刚看到一个是明天有一个比赛的，是哪一场？是什么样的运动项目比赛？ 羽毛球。 羽毛球， 因为也是传统的中国的强项嘛， 哦， 所以个人也是特别关注。刚才看了一下，明天早上起来8点会正式的打响，而真正有中国队的登场要从9:20开始。混合双打 A 组的比赛，中国对埃及，然后再之后我们看到更多是女子双打、男子双打，而真正看到更强势的这些女子单打跟男子单打的比赛，有中国队队员的出现要等到差不多下午的时间了啊。 刚才那个用户提到说皮划艇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我大概一个月前去体验了一下一个帆船的一个培训，简单培训，就是我特别向往在海上能够扬帆远航。但是我发现呢，就是下海之前或者登上这样的一个帆船之前，有几件事情是必须要先学会的。比方说你要先学会去把你的帆升起来， 是， 然后升帆这件事情，这个动作当中第一项就是要先去打结， 啊， 你才能够把绳子和帆连在一起。 打结 打劫、 不加儿啊，开玩笑，来来来，继续啊， 打劫打劫 啊， 是打，你是是加儿化音， 不加不加 不加，好，打劫打劫、 哎。 然后呢，我就发现八字劫我很容易学会了， 哎、 单套劫我死活在这个升帆之前我就学不会、 嗯。 后来发现身旁的好多跟我一块去同时去感受这个帆船的人， 哎、 都被卡在了这个学习的项目上。 我虽然不知道单套劫到底是什么，但是确实也看过之前人家就是说航海经验丰富的就要各种咔嚓一蹬就出来了， 对对对，那个劫就必须要打的，就它一定是有几个常见的，我另外忘了一个，有个八字劫、单套劫，这是特别经常会被使用在帆船当中 的。这些最重要的应用场景是把一些帆或者船就大概的风向什么的固定、 就是、 把自己跟船是不是也要涉及到一些， 对，有些时候你要跟它固定绑定的时候也需要打这个，比如八字劫或者单套劫、 啊、 但单套劫是基本上被多处的使用在帆船当中的，所以后来想说得不用下船了，就是也不用去扬帆远航了。 对，本来心怀天下，我们要这个什么跨越大洋，现在发现说到对岸有些时候就有一点困难了。对， 好了，今天的18:55啊、娱乐装牌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差不多了。 嗯， 要感谢收音机旁以及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听友们的互动。那最后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也是在北京卫视的一档养生堂，这个节目也能听了，多重的福利啊、等大家来取。7月20号到7月28号，听听 FM 开启北京卫视的养生堂音频版上线特别活动， 进入活动页面抽取现金红包、健康结合健康组合、养生图书等等福利大礼包的同时呢，还有刮奖的机会，领取 BTV 养生堂健康购物超值优惠券。 嗯，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听听 FM、 哎、 就可以找到养生堂在音频版的节目。好了，节目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完美倒立的这首《薄荷夏日》，想问问王维今天来代班的感觉。 今天感觉忙碌哈、啊，哎，我真的就是突然觉得说中午的正午有星光，我们的节奏好像虽然音乐有些时候会稍微快一点，但是整个就是大家擦擦擦的这些节奏完全不一样、 嗯、 就看了你在那边以后就感觉像在打碟全程的 不用去管隔壁1039借那个打碟机了， 真的是直接手头来就行了。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戴毅， 哎，我是王维， 祝愿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拜拜。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红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绿点童装、伊里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SE， 国企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咋了，老张没精打采的？